会看到我，看到我就会看到你。我们俩不分离，谁的爱情能与我们相比？我们俩朝夕在一起，我们陶醉在爱河里。爱情像歌曲要唱得好，可是挺不容易。爱情真奇妙，多美丽，奇妙又美丽，它叫人日夜都着迷，日夜都着迷。看到你就会看到我，看到我就会看到你。我们俩不分离，谁的爱情能与我们相比？爱情像歌曲要唱得好，可是挺不容易。爱情真奇妙，多美丽，奇妙又美丽，它叫人日夜都着迷，日夜都着迷。看到你就会看到我，看到我就会看到你。我们俩不分离，谁的爱情能与我们相比？